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消费者网发布了今年四月在线投诉分析，分析显示精装商品房质量成为了消费者投诉热点，投诉内容主要涉及房屋漏水、房顶开裂、地板变色、反复修不好等问题。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今年以来，诺如病毒持续高发。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今年四月本市累计报告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疫情106起，其中托幼机构49起，小学46起，中学11起。据北京市交通委消息，今年北京地铁路网共计52座地铁换乘站将完成地灰的改造，统一标志。更新后的标志在夜间也将会更亮，字体变得更大更清楚。根据委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承担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工程东起平谷区，经过河北省三河市，西至通州区徐兴庄地区，整体呈东西走向。 泪也能放弃，将心比心，因为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

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行僧是指一种以行走的方式来修行的和尚，比如我们都知道有苦行僧这种说法，在行走中感受苦难，借以提高对佛性的参悟。我们对崔健假行僧这个标题的理解，应该要从崔健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着手了。80年代西方各种思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的时机冲击人们的思想，文革打碎了中国人原有的传统价值体系，却没有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年轻人通常在20岁左右通过社会化过程建立起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观念，而此时恰逢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却没有给予年轻人这种正确的指导和引领。80年代的年轻人在思想上处于一个没有方向和标准的迷惘中，在他们觉得迷惘的时候，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各种西方思潮。当时有一本书在路上 On the Road， 书中所宣扬的就是那种为自由而自由的思想，表面上看上去特立独行，其实追求的只是表面。行僧之所以云游四方自我放逐，是有明确的目的的，而且当时受到在路上这本书影响的年轻人，他们流浪却是为了逃避现实，逃避思考，逃避责任，将自己的人生虚掷在路上。因此崔健讥讽为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这仅仅是一个开始。20多年岁月将崔健打磨成了老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变老，逐渐与这个世界和解，而在崔健的声音中依然听出不屈服，不和解，不妥协的无所畏惧的坚守与坚持。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崔健假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

清晰后会去告诉你，我的梦将为你不断流浪，我让温柔的小雨陪着我，数着红叶将你思念，你用雨雪护着我的泪，不要生命为了寒冷伤悲，我在冬季的夜里生堆火，等待远方你的追寻。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